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 对，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 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 什么声音？ 啊，坏了，好像是楼上着火了。 快， 当然快要离开这儿了。 我想， 不要拿胡萝卜，什么都不要拿了，快走。 真的吗？ 快走，放低身体，扶着墙，扶着墙，放低身体。 好像很大的烟。 走， 在哪儿？ 我在这儿。快走。 哎，坐电梯。 不， 快一点。 大耳朵，不能坐电梯。着火的时候绝对不能坐电梯。 是吗？ 沿着楼梯走下去。 捂着鼻子。 终于出来了。 吓死我了。 哎， 你的脸好黑呀！ 你看， 嗯， 火没有了， 嗯， 哦， 为什么会这 样？好像已经扑灭了。 哦，太好了 ！大耳朵，我要告诉你，着火的时候绝对不能坐电梯。 是吗？ 嗯，你想啊，一着火，火也许就会把电线烧断了。 哦， 电线要是烧断了，电梯就不会动了。 哦， 那你要是被关在电梯里了，就出不来了。 然后我就成了一只烤兔子了。 太可怕了。所以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走楼梯。 明白。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外国的大朋友给我们写的，他们是来自澳大利亚的瓦莱利·托马斯和来自英国的科奇·保罗，是由任蓉蓉翻译的。我们要谢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下面的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温妮和导弹骑士》。女巫温妮戴着高高的帽子，穿着花长筒袜，她可不像别的女巫穿个黑袍子，她总是穿得很鲜艳。她有一只黑猫，名字叫做威尔伯。她还有一根魔法棒，哦，她是个真正的会变魔法的女巫。有一天，女巫温妮带着大黑猫威尔伯，骑着她的魔法扫帚飞在天空中。他们飞呀飞呀，飞越了一座高山。温妮低头一看，发现下面有一座巨大的城堡。温妮说： 哦，威尔伯，瞧，那儿有座漂亮的城堡，我们下去瞧瞧吧。喵。 于是温妮就让他的魔法扫帚慢慢降落下来。可是当他们靠近城堡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这个城堡已经变成一片废墟了。城墙破破烂烂，塔楼上竟然长出大树来，到处都是窟窿，房子也已经烂了。恐怕没有人住在这儿吧。温妮说： 哦，糟糕的飞天扫帚啊，我们肯定是来晚了几百年，以前这儿一定非常繁华。 不过这个时候温妮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她掏出魔法棒用力地挥动了一下，然后说出了魔法咒语： 阿布拉卡达布拉。 你猜怎么了？在魔法之下，城堡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城堡的墙整整齐齐，哎呀，到处都站着住在城堡里面的人，而且城堡上还拴着彩旗，漂亮极了。面前的城堡恢复了以前繁华的样子，温妮很高兴。 轰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砰！ 城堡护城河上的吊桥缓慢地降落下来， 住在城堡里的国王和王后慢慢地走过来了， 他们的身后是卫兵们，彩旗飘扬，还跟着很多非常美丽的侍女。侍女们穿着漂亮的裙子，骑士们身上穿着闪闪亮的金属盔甲。温妮和威尔伯降落在了高高的瞭望塔顶上，他看到这一切以后感叹地说， 哦，我想今天一定会有一场特殊的比赛。嘿，威尔伯，我们也去凑凑热闹吧。不过我们穿这身可不行，我们得先换身衣服，穿得像样一点儿。来吧，阿布兰卡达布拉。 温妮又一次挥动了魔法棒，这一下温妮和威尔伯的衣服都变了。温妮穿上了美丽的侍女的衣服，她看起来就像其他的侍女一样的漂亮。而黑猫威尔伯呢，他穿上了闪闪亮的盔甲，手里拿着宝剑，变成了一位小骑士。 只不过他比其他正常的骑士要小很多，因为威尔伯毕竟是一只猫嘛。啊，为了防止别人看出来，温妮还把他的飞天扫帚给藏了起来，又把魔法棒塞到了袖子里。然后他们就从塔楼上下去，急急忙忙地跑去看比赛了。 第一场比赛是射箭比赛，弓箭手们都很厉害，咻啪，射到了靶子上，咻啪，又射到了靶子上。哦，不过最厉害的是罗德里克爵士。罗德里克爵士长得非常高，非常强壮，而且有张大红脸，还是个大嗓门。咻啪，咻啪，咻啪！哦，瞧，他的三支箭全都射在了靶子的正中心。罗德里克爵士高兴地喊了起来：“ 呵呵，我赢了！我是全国最棒的射箭手！” 这时候女巫温妮说， 等等，还有一位弓箭手没有上场呢，威尔伯爵士可是一位了不起的射手。 威尔伯穿着他的铠甲，拿着弓箭走上了射箭场。可是大家一看到威尔伯爵士就都大笑起来。 哦，他怎么这么矮？ 他简直像个小孩一样。 罗德里克爵士更是狂笑不已。 哦，哈哈哈哈，就他嘛，哈哈哈哈，一个小不点儿嘛，哈哈哈 哈。温妮在袖子里偷偷地挥动了魔法棒，并且轻轻地念了咒语。 哈巴拉卡达巴拉。 结果威尔伯的第一支箭咻啪射中了靶心，第二支箭咻嘣射在了第一支箭上，第三支箭咻啪射穿了第二支箭。哦天哪，这简直是太厉害了。罗德里克爵士在旁边看的眼珠子都瞪圆了。哦，不可思议，难以置信，太惊人了，威尔伯爵士赢了。可罗德里克爵士却气得大叫起来， 哇呀呀，哇呀呀呀呀呀，怎么会这样呢？ 可这时候国王宣布， 接下来是马上长矛比武。 马上长矛比武就是两位骑士骑着自己的马，然后从两个很远的地方往一起跑。当他们快要面对面的时候，他们就要用手中的长矛把对方从马上捅下去，谁把对方捅下去谁就赢了。 罗德里克爵士跳上了一匹大黑马， 很快他就把另外一位骑士从马上挑了下去，接着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哦，罗德里克爵士把每一位骑手都从马上挑了下去，只剩下了最后一位，那就是 威尔伯爵士，该你上场啦。 温妮把威尔伯爵士抱上了一匹大白马，他轻轻地对威尔伯说， 嘿，抓紧了，威尔伯，别担心，我的袖子里面有魔法棒。 威尔伯爵士和罗德里克爵士已经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准备好了，他们准备开始正面交锋。 预备开始， 马向着中间跑去，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温妮这时候挥动了他的手臂，使用了袖子里的魔法棒， 阿布拉卡达布拉， 你猜怎么着？哦，当然是罗德里克爵士摔倒在地上，威尔伯爵士赢啦！所有的人都高呼起来， 万岁，胜利属于威尔伯爵士，威尔伯爵士万岁。 罗德里克爵士躺在地上又气得大吼起来， 哎呀呀，怎么会这样啊？ 可这个时候，国王宣布， 哈哈，比赛结束了，宴会时间到了，我要邀请获得冠军的威尔伯爵士和我共进晚餐。 国王和王后带着温妮和威尔伯一起去用晚餐了， 可罗德里克爵士却非常生气，他简直太生气了。 不，我不能允许这样。 于是他骑上马冲进了宴会大厅，他踢翻了汤盆，砸碎了馅饼，一脚踩在了果冻上。哦天哪，他把整个晚宴弄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 温妮不高兴了，我想得给罗德里克爵士一个教训。 于是温妮轻轻地挥动袖子里的魔法棒，轻轻地说， 啊，布拉卡达布拉， 魔法有效了。罗德里克爵士开始缩小，他越缩越小，越缩越小，越缩越小，越缩越小，最后他变得和威尔伯爵士一样大。这时候他还在大叫着， 哇呀呀，哇呀呀，怎么会这样啊？ 可是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温妮继续挥动袖子里的魔法棒，轻声地说， 阿布拉卡达布拉，好啦，宴会可以开始啦。 啊，温妮把所有的东西都恢复成了很好的样子，蛋糕还在桌子上，果冻还是完整的，宴会又可以继续进行了。盛大的宴会简直比以前所有的宴会都要棒。国王高兴地说， 哦，今天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让人想象不到的事情，哈哈，这真是太好了。嘿，我说，威尔伯爵士，摘下你的头盔来吧，我们都想看看你的真面目，你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呀？ 哦，天哪，这可不行！如果威尔伯摘下了他的头盔，如果国王发现威尔伯爵士是只猫，那他一定会不高兴的。 于是温妮赶紧抓起威尔伯跑上楼梯，跑到塔楼顶上找出他的飞天扫帚，他跳上扫帚，阿布拉克达布拉快飞，咻，扫帚带着他们飞了起来，马上就离开了城堡。啊，城堡还是那个样子，可威尔伯和温妮却不一会儿就回到他们的家了。温妮要洗个泡泡澡，好好的放松一下。他一边搓着脚上的毛毛，一边对威尔伯说： 啊，城堡游实在是太刺激了，不过还是回家的感觉最好，不是吗，威尔伯？ 这个时候，威尔伯已经钻进了他喜欢的筐子里，他回答道：哇哦哦哦哦哦，这意思就是，当然了，还是回到家里最开心。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去年春节回到家，叔叔逗着呱呱说：呱呱呀，爸爸和妈妈他们俩人谁对你好一点啊？ 他们对我都很好。 哈哈，那如果爸爸和妈妈吵架，你会站在哪一边啊？ 我站旁边。 呱呱在舅舅家玩，突然想起来了一个问题，他问舅舅说： 舅舅，你看过西游记吗？ 舅舅说：舅舅都看着西游记长大的，我都看了几十遍了，每一年寒假暑假这电视上都放，每个剧情我都可以倒背如流了。 那你把唐僧的紧箍咒背给我听听，他每次嗡嗡嗡说得太快，听不清楚。 今天呱呱回到家，高兴地放下书包，就对妈妈说： 妈妈，这次考试我得了第五名，快给我煮个鸡蛋。 妈妈说：哎呦，好孩子，进步真快，妈妈今天就给你煮两个鸡蛋。 谢谢妈妈。 哎，呱呱，那参加这次考试你们班一共多少人呢？ 五个人。 有一天，爸爸问呱呱：你学过世界地理课了啊？你知道世界上哪几个国家的人口最多吗？呱呱听了之后，高兴又自豪地大声回答爸爸的问题，他说： 当然知道，是联合国。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草桥幼儿园的白鹿小朋友，他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爱劳动》。 蜜蜂采蜜真辛劳，喜鹊筑巢技术高，小猫捕鼠跑得快，青蛙捉虫呱呱叫，我们都来学习它，做个勤劳好宝宝。